下面是李少春演唱的《打金砖》。 山口照西平，分明今早朝我娘娘去走，一家门要花人要当文罪，边行不等金，也曾把大面子害人，要不满盘看不斩，要在临门掩过了命，想不忘走南阳东逃，西奔老黄家在汾水，西奔五年你老婆母悬梁，如今五年你小三年，该三年小三年，该三里小三里，该三十小三十，该三可小三可，该三分三年三年，三里三十三可三分，永不带孝保定了乾坤。五年的你朝朝关亲民大阵，五年你是与我开国老臣，是蔡天亲弟要本将士一尊，华人家就不听谗言，岂敢你开国老臣不是有道理，明君要皇儿兄要自狂，三家王府的爱情你哪里有流落，放大胆一步一步对立，不啊人， 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《哭秦亭》。